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明天有雷阵雨，外出带上雨具，最高气温只有28度，感觉天气比较舒适。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本周的二、周三、周四这三天里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空中课堂的内容。在本周我们将要去讲的内容是关于《红楼梦》如何去阅读，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备考。那么在周二的节目里面，我们将会详细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关于如何去阅读《红楼梦》的这样一篇专题的空中课堂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暑期冰雪成长营地项目启动，600名中小学生免费上冰训练。天通苑将扩大普惠员覆盖范围，普惠员学位将增至3500个。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发布，数据显示超80%海归收入低于预期。以下是详细内容。暑期冰雪成长营地项目20号启动，一直到本周五，团市委组织600名青少年在北京市6个冰场免费进行冰上核心训练，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据了解，团市委沟通协调了全市6个冰场，以奥林匹克公园为中心，东西南北共设置6大营地，通过公众网络报名，每个营地招募了100名青少年，进行为期5天的免费上冰训练。除学习知识、体验冰雪运动外，孩子们还有机会与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全国冠军及国内外大赛获奖选手等顶级运动员交流。针对学龄前儿童入托难、入学难等问题，记者20号从昌平区教委了解到，天通苑地区将规范现有社会办园，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范围，通过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 教师培训交流等多种方式。今年年底前，天通苑地区普惠员学位将增至3500个。目前，天通苑地区上半年已有三所幼儿园通过验收成为普惠员。天通苑的私立幼儿园大部分收费为每月2000元至6200元。变成普惠员以后，将参照公办幼儿园的标准进行收费，根据一级、二级园的标准降到每月600元或750元。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北京市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简章近日发布，8月30号到9月5号24时，考生可在考试院官网报名，考试时间为10月27号至28号。本次报名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现场确认的方式。据了解，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为10月27号到28号，11月12号考生可查询成绩。考生可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北京移动乐活 APP 和12580电话查询。专业课考试成绩将由招生学校通知考生。虚构实习经历，谎报实习时长，大部分大学生暑期实习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日前被媒体曝光。媒体调查显示，80%以上的受访大学生指出，暑期实习流于形式，单纯刷简历的现象较为常见。对此，专家指出，勿以恶小而为之，应当加强学生群体的诚信意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对青少年进行诚信教育固然必不可少，同时构建和不断完善人人讲诚信、对失信行为零容忍的社会诚信体系，才是破解青少年失信行为最有效、最持久的方案。全球化智库近日联合国内知名网络招聘机构发布了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就中国海归就业创业情况开展了新一轮的调查研究，聚焦以80后为主的新生代海归群体在留学前后的发展变化和就业创业情况。报告显示，超80%海归收入低于预期。海归群体普遍认为，当前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匹配程度不高，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归群体对于个人发展的预期。半数被访者认为自己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脱节，缺乏实践经验，成为求职过程中最大的障碍。这说明，被调查者在海外读书的过程中，与国内信息脱节，依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近300名来自门头沟的中小学生日前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举办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门头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青少年合唱专场演出。据了解，这是该区首次组织青少年合唱专场演出。门头沟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区教委还为山区建设少年宫分站，其中斋堂分站由原来的两个班十几名学生发展到现在的五个班200名学生。同时，门头沟区开展多元课外活动，截至2017年底，全区学校开设课外活动社团1024个，平均每名学生能参加两个社团。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集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们的人生百态，展现了正邪两副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红楼梦》分为120回成本和80回知本两种版本系统，成本为程委员排印的印刷本，知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 知本是成本的底本。《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大指弹琴，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世体情理，暗记寻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真是隐去，贾雨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后世围绕《红楼梦》的品读研究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一同为您赏析《红楼梦》。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慧莲，北京第二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职称，东城区学科带头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做客北京电台的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青少年如何阅读经典名著《红楼梦》的一点心得体会。近日，国内一家颇具口碑的出版社前不久评选出了学生读不下去的书籍排行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全部入围，《红楼梦》位居榜首。除此之外，还有《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等等经典名著。《红楼梦》列居榜首让我且惊且痛，但静下心来想想也能理解，因为以草蛇灰线福言千里著称的《红楼梦》是需要去精品细读的。红楼与如今现代人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并不相合，长期碎片化的浅阅读让很多人都无法静心去深度阅读一本书了。对于高中生，从理解他们的角度再仔细研究，无怪乎原因有三点。一是读不太懂。除了半文半白的小说语言造成的障碍以外，小说里的人物庞杂纷繁，人物关系又错综复杂，其中隐喻、衬语、诗词比比皆是，要读懂读透也不容易。第二是小说里的故事并不能吸引学生的眼球，小说描写的是古代官宦之家的一些日常琐事，没有戏剧中的集中冲突，更没有近年流行的科幻、悬疑等元素，提不起现代年轻人的阅读兴趣。第三呢，是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凡事都想速成，青少年生活平台丰富，学习任务又重，哪有闲情逸致去细致品味、琢磨文学中的家族兴衰和世态炎凉呢？但是《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首，被列入全世界十大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是当之无愧的。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对当代中学生知识、能力与情感的培养角度，都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红楼梦》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是一部章回体的古典长篇小说，自从问世以后，便被历代学者公认为是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中国大百科全书里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大英百科则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等于整个欧洲。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不读红楼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还说，不读五遍《红楼梦》就没有必要发表评论。这个评价显示出了《红楼梦》绝非一部普普通通的章回小说。事实上，也许穷尽我们毕生的精力，也未必能够读懂读透。王蒙先生说，《红楼》是一部文化书，它似乎已经把汉语、汉字、汉文化所有的可能性全都用尽了，把我们的文化都写完了。这句话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文学，二是说文化。我觉得这些对《红楼梦》的解读和议论，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范围。议论《红楼》就是在议论社会、人生、文化 哲学、科学、各种各样的理念、宗教，甚至就是在议论政治。正如冯其庸说的，大哉《红楼梦》，再评一千年。从现实性来看呢，《红楼梦》也是对我们青少年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首先，这部书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之作，纵观红楼，可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息图像。仅就其所涉及的传统文化思想，就有儒释道各家思想，里边的诗词歌赋、历史典故、礼仪典制、民俗宗教、神话传说，还有医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园林艺术、饮食文化、服饰艺术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人从中悟到了管理学和人际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其次，《红楼梦》为我们再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其非常具体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中特别广阔的生活场景。透过红楼丰富详细的叙述，我们能够了解清代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行为规范和各种意识形态，以及贵族生活的内容、士大夫阶层的组成、多妻制度中嫡庶之间的冲突等等问题。我觉得如果说《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那么《红楼梦》就可堪称中国古代的大百科全书。第三，从小说知识的学习方面，《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非常经典，具有十分鲜明的独特性。在小说中，虽然人物众多，但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我们都知道，人物塑造是小说三要素的重点，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是平面的，相对西方小说而言，中国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更加单纯和单一。比如三国水浒，尤其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形象，个个好坏分明，立场清晰。而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性格塑造相对复杂的多，体现出了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的复杂和真实性，从而形成的都是原型人物。这一点更像西方小说，更尊重人的个性体现和内心世界的剖析。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如此完整地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多重性，实属不多见。比如王熙凤，她一面贪婪狠毒，甚至害死人命不择手段。星儿说王熙凤是明是一团火，暗是一把刀，但她又是那么聪明能干，那么诙谐幽默有情趣，而且有时候又通情达理，怜贫惜弱。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多方面的，读者对他的感情也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对他又气又恨，另外一方面则是又喜又爱又悲又叹。所以很早就有评论家说，人们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对王熙凤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她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她是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关于王熙凤这一个人物形象的特点塑造，我们要纵观全书，整体把握。对《红楼梦》中塑造人物的独特性，鲁迅先生也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红楼梦》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的写作方法大不相同。自从有《红楼梦》之后，传统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除此之外，红楼的现实意义和作用还有以下几点，值得同学们在阅读中体会和思考。一是红楼揭示的贾府弊端对我们生活的启示作用。二是《红楼梦》揭示了社会痼疾所产生的警示作用。第三是《红楼梦》无处不在的智慧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第四，《红楼梦》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可以提供我们学习借鉴。第五，追求真善美是每个不同时代共同的愿望，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反而是注重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更应提倡的。让我们对物质消费的节奏放慢一点，平心静气，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在阶级社会，我们看到宝玉追求自由与天然的个性，追求众生平等的情怀；在男权社会里，他尊重女性，尊重服务人员，没有高低贵贱的观念，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弘扬的。这些就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他写作的丰富与精致，主题的多样性与普适性，也是他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流言家看的是宫闱秘事。为了避免片面和主观色彩，我建议同学们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阅读《红楼》时特别注意思考品味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读故事，品人物，挖主题。首先，我们要由浅入深地看《红楼梦》。从表面上来看，这部小说写的是官宦人家的一些家长里短的故事，但它很精致，比如刘姥姥吃过的茄子，比如晴雯补过的孔雀球，比如庭院里的树木，比如布料的来源，以及那些古怪材质的饰品和摆设等等，都很精美。我们对于文脉清楚，没有太多诗词衬语等语句障碍的情节呢，可以用速读的方法。但对于某些细节，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比如揭示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和主题的闲谈、对诗、饮茶、应酬，每处都很精致。这不仅让人从这些细节中触摸到了一个时代的体温、色泽和弹性，这也是作者精心设计，借此表达人生感悟和写作目的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是最适合考试出题的所在，对于这些地方，我们万不能囫囵吞枣，一带而过了。举个例子，比如33回宝玉挨打这一情节，这是《红楼梦》中著名事件之一，突出表现了贾政与宝玉父子两代之间的思想矛盾，明确展示的是宝玉的叛逆性格，这更表达了众多的主题。 快说。 我母亲说宝玉哥哥前儿在太太屋里拉着金钏就要强奸，后来母亲知道了，把金钏打了一顿，金钏赌气就跳井死了。 什么？拿宝玉来？今天谁来劝我，我就把这家私都交给他和宝玉去。 不要生气，老爷息怒， 把我这烦恼的鬓毛剃掉，我找一个清静的去处，以免伤如仙人，下身逆子之罪。 老爷， 把所有大门都关上，谁要进去报信，一个打死。 你等等，你等等，你快去叫人，老爷要打我，要紧要紧要紧， 跳井！我知道了知道了，跳井就让他跳去吧，爷儿你急什么呢？ 你快让我的小厮来 了事。有什么了不了事的，夫人赏了银子给了衣裳，没有了不了的事。 打， 孤王死打。 宝玉，快去去快去快去呀！ 气死了！老爷，老爷， 息怒息怒！ 打 你起来！ 息怒息怒！ 老爷， 你们都问问他，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平日都是你们酿坏了他，到了这种地步还来劝我？你们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才不劝了不成吗？起来起来！别管我！ 宝玉挨打的起因主要有三，先是贾政不满意宝玉应酬时的精神萎靡，赐写忠顺王府索要其官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接着是贾环进谗言，终于激怒了贾政，贾政想让宝玉历练一些经济仕途上的经验，宝玉对此极为反感，这表明了他根本就想放弃传统生活道路的思想方向。宝玉不喜欢读那类书，却喜欢跟丫头们厮混，这颇受周围人猜忌。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从少女们身上看到了清纯自然的一方面。他宁肯跟地位卑微的丫鬟们厮混，也不愿意见贾雨村那样的势利恶俗的官场中人。 是其叛逆性格中最突出的表现。贾政对此早有不满，如今听信谗言才顿起了教训之心。其实上述三个方面，宝玉挨打的起因归结成一点，就是宝玉不愿意走仕途经济的老路，这与贾政望子成龙重整家业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贾政认为儿子如此发展下去，不仅会损害家族利益，而且有可能酿成弑君杀父的地步，即与宗教社会相违背，这是思想正统保守的贾政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打宝玉时下手极狠。这个事件表面上写的是父亲教育儿子这样一件普通的小事儿，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正统思想对叛逆意识的极端的仇恨。但宝玉呢，他并不因为挨打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正像他对黛玉说的，即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可见他是不会改变初衷的。自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以来，寄情山林、沉湎诗酒和放荡不羁的行为一直是反社会、反现实的表现。宝玉有尤灵、丫鬟厮混，与阮籍和刘伶等叛逆人物的思想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同学们在阅读此处时，不能仅仅看到表面上纨绔子弟的行径，在此情节中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各个方面的深意和它的主题。另外，在宝玉挨打的故事里，我们还要关注其他人物塑造和主题。宝玉被贾政下狠手打得皮开肉绽之后，袭人、黛玉、宝钗都对他进行了劝说，以及宝玉的回答也可见人物性格和整个作品的部分主题。 板下疼得厉害，你看打哪儿了？ 幸儿没伤着筋骨。宝姑娘来了， 把这药用酒研开，替她敷上，把淤血的热毒散开就可以好了。 好些了啊，谢谢姐姐。 早听着一句话，也不至于有今天呢。别说是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啊。 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就这样怜惜悲感。假如我一时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怎样悲感呢。得他们这样，我便死了。一生事业尽付东流，已无足叹息。 我明儿再来看你，你好生养着啊。刚才我拿了药交给袭人，晚上敷上就好了，我走了。宝姑娘费心了，没事。 跑来做什么？虽说太阳落下去，可是余热没散，你要中了暑怎么办呢？ 虽挨了打，可是一点都不疼。我是装出来骗他们的，你不要当真。我是让他们散布给老爷听的，其实是假的。 从今以后你就改了吧。 你放心，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啊。 二奶奶来了， 我从后院走了，待会儿再来啊。 这可怪了，你怎么怕起他来？ 你看我这眼睛，待会儿他又拿咱们取笑开心了。 袭人说，你但凡听我一句，也不得到这步田地。宝钗进来时拖着一丸药，叹道，早听人一句，也不至今日。黛玉则是偷偷的进了房。宝玉醒来的时候，只见他两个眼睛哭得像个烂桃，哽咽了半天，方抽抽气气的劝道，从此你可都改了吧。三个姑娘先后劝说的话基本一致，但其中体现的人物心理和性格截然不同。除了都心疼宝玉之外，袭人和宝钗是劝他专心经济学问，而黛玉呢，则是单纯的为了宝玉身体健康，非常违心的劝他从此改了吧。那么宝玉听了之后，他的反应如何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跟黛玉说，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一句你放心，就足以看出宝黛的同心了。其实这种劝说在第32回史湘云也劝过一次。湘云见宝玉说，你就不愿读书去考取个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那些为官作宰的人了，谈谈讲讲一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以后回敬的是，姑娘请别的姊妹屋中坐坐，我这里仔细玷污了你的知识经济学问。那么袭人之后劝说道，云姑娘快别说这种话，上回也是宝姑娘说了一回，她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去过不去，幸亏是宝姑娘，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得怎样呢。宝玉那个时候说，林姑娘从来都不说这种混账话。围绕着贾宝玉读书，最初是袭人娇嗔的谏言，继而是宝钗的劝阻，史湘云的劝谏，最终以贾政怒打，就连从不说混账话的林妹妹也红着眼睛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此你可要改了吧。最终也没有拗过打不死煮不烂的顽固的宝玉。黛玉能得到宝玉的心，除了前世有缘，从不说混账话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要透过众多细节看到每个人的心理。宝玉挨打之后，众人的反应，尤其是作者用心之处。作者写宝钗探病的时候，手里拖着一丸药走进来，这一个拖字就反映了宝钗光明正大之态，以及意欲让大家注意到他对宝玉的关切心思。他的药据说颇有奇效，这也反映出其家庭富裕的实情。当袭人怪罪薛蟠的时候，他言谈堂皇，表现大度，并借机规劝了宝玉，可以见出他化被动为主动，化尴尬为从容的高明手段。黛玉呢，他则不同，他极不愿意别人看到他对宝玉的关心，他深情的表现只是在他无声的抽泣以及简单的言辞里面。作者写他两个眼睛哭得像个桃一样，可见时间颇长，伤心非常的重。所以黛玉的关切是真情表露，宝钗的关切呢，则多加了一分世俗和心机。黛玉感觉宝玉不该挨打，宝钗则以为事出有因，这里也表现出薛宝钗和林黛玉思想追求各不相同。 再看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我们大概有两条最深刻的印象，一条是他喜欢在女儿堆里边厮混，另一条是怕读文章，厌恶仕途经济。其实在第三回《西江月》里，曹雪芹用反语写贾宝玉潦倒不通事物，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这是作者的正话反说，作者笔下的贾宝玉并非如薛蟠那样不学无术，他每次对诗以及秉承父命给大观园各处取的名字和对联，处处都透着学以致用且才华横溢的特点。只是他对读书另有一番高论，他贬斥只知道一味死读书，一味热衷功名的男人，认为他们是虚眉浊物。他厌恶仕途，不喜欢读仕途之书，把八股文斥责成是耳鸣掉路之阶。那么他不愿意跟士大夫交流，不愿意跟他们交往，他不但违背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进士之途，而且蔑视社会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他贬斥程朱理学，说是陈腐说教，这也是作者对当时功名制度的抨击和钳制人性的社会道德标准的反抗。就宝玉在女儿堆里的厮混，让我想起阮籍酒后故意睡在酒馆老板娘身边的故事，他还故意专程去看回娘家的嫂子之类的怪诞之事。其实阮籍也好，宝玉也好，他们都在用违背世俗观念的怪诞行为表达着对世俗礼教的反抗，这也是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另外，《红楼梦》的主题也是多样性的，除了宝黛的爱情悲剧，还有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朋党之争、阶级矛盾以及人性善恶等等。 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主要讲的是如何去阅读《红楼梦》。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为各位讲述如何去思考《红楼梦》。欢迎您明天的节目继续收听，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三时段的品读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大家诵读的《论语》。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处事基本态度。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不能选择要活在什么时代或什么社会，他可以选择的是自己的处事态度。那么我们从《论语》这本书里面可以学到什么呢？以孔子来说，他说过两段话，是他自己的心得。我们先把他的内容做个介绍。孔子说，我出门在外就服侍有公卿身份的人，回家就侍奉长辈亲人，替别人承办丧事，不敢不尽力而为，喝酒呢从来不喝醉，这四件事情何有于我哉？另一段呢，孔子显然是已经以教书为他主要的工作了。他就说，默默存思，学习而不厌烦，教学而不倦怠，何有于我哉？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因为最后的结语呢都一样，何有于我哉？那何有于我哉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的解释啊就比较复杂了。在远古的时代，有一首民歌传下来，叫做《吉壤歌》。它描写的是古代比较原始的社会，内容是什么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我是一个老百姓，农夫，我好好的工作，过日子，帝王的威权与我何有哉？他的意思就是，你只要尽好你自己的本分，那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孔子说这个前面四件事，我们再回顾一下就知道他的生活情况。为什么出门在外就要服侍有公卿身份的人呢？因为古代的社会，一个人当过公卿，为国服务有功，他退休之后呢，他的服装啊可以有特别的规定。所以你上街一看就知道，哎，这个老先生啊做过官的，什么级什么级的，他对国家有贡献，所以我年轻人呢、啊、替他服务，拿拿箱子啊，拿拿先上车，这些回家里面就怎么样呢？他说入则是父兄，其实这句话我们要这样了解，因为孔子的父亲啊在他三岁就过世了，可这个父啊不是指他自己的父亲，是家里面同宗的长辈。兄，孔子是有一个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比他早过世，所以他这边讲的回到家就服侍长辈亲人，第三点特别有意思，替别人办丧事，不敢不尽力而为。我们上次提过，孔子一生做过什么事呢？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管理仓库的，称作委吏，也负责管理过牛羊这些牲畜，称作秤田。后来呢，他学习礼仪啊很有心得，很有成就，全国人都知道孔子精通礼仪，所以贵族之家或是有地位有钱的人家如果办丧事，哎，就一定要请专家来，请孔子来。古代的丧事非常复杂，以贵族来说，他如果过世到埋进坟墓要经过五十几道手续啊，这个是非专家莫办，所以孔子他才会提醒自己说，我替别人办丧事，不敢不尽力而为。然后最后呢，孔子是鲁国人，鲁国在山东，冬天很冷的，每天都要喝点小酒，他说我不为酒困。其实有关喝酒在乡党边也出现过一次，孔子说他喝酒是没有量的，为酒无量，不及乱，就是不喝醉。因为喝酒的量，有些人认为谁的量如何如何，它其实是相对的。你今天心情好，千杯不醉，万一心情不好，闻到酒香就昏了，这是相对的情况。 但孔子很有节制，他不为酒困。换句话说，孔子做到这四件事，这个世界上富贵荣华、名利权位，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何必在乎这些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念。我尽我的本分，把我的事做好，其他的事情啊，别人去做。一个社会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做的话，不是很好吗？第二句话是后来啊，孔子大概是以教书为他主要的工作，所以他才会说：“孟而自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三件事其实孔子是可以做到的，你不能说他很难做到，也不能说他很容易，而是怎么样呢？我做到的这三件事，其他的一切，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成就，得意失意，何有于我哉？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这是一种处事的态度，也就是安于日常生活。 孔子处事的态度始于自我的要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尽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接下来再努力实现人我之间的适当关系。 你不能不跟别人来往啊，那怎么来往呢？孔子说过一句话：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只担心我不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不了解别人的话，我怎么交朋友呢？我将来如果有机会做官的话，我怎么去选拔好的人才呢？孔子怎么看人？他说：“人焉受哉，人焉受哉。”就是别人怎么能够隐藏呢？所以看一个人不能只看现在，还要看他过去一路走来怎么做人处事，还要看他将来他的心安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来就看人看得很清楚。那好了，那看到人很清楚，如果这个人有问题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他说：“一个人的过失啊，跟他的性格类别有关。人之过也，各于其党。你看到一个人的过失，就知道他的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正好可以提供建议。万一他不听怎么办呢？他不听的话呢，也不要勉强。因为我们给别人建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几个原则。譬如，要求自己要严格，要求别人呢，不妨宽松一点。攻自厚而薄责于人。尽量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他，我恐怕比他错得更严重。如果别人说我做得不错，我就会想，换了另外一个人来做，可能做得比我更好。来回这样一想的话，你对很多人就愿意包容了。其次呢，一个人有过失，你要设法怎么样呢？要委婉的劝告，他不听就停下来。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要责怪太过分。孔子也说过，一个人做坏事，你厌恶他太过分的话，等于是逼他走绝路啊，好像反正你们都批评我，我就干脆错到底了，那反而不好，天下大乱了。所以要给别人多一点时间，让他可以自己去反省自己的情况。我们再接着看到，人跟人相处难免有什么？有怨。在《论语》里面，怨出现20次，怨有两种。第一种是我抱怨别人，第二种是别人抱怨我。第一种，你只有自己设法化解，自己想开一点，不要这么样的情绪用事。比较麻烦的是别人对我的抱怨怎么办呢？孔子也提出一些建议，他说，如果你跟别人来往，一切都以利益为考量，很容易招来怨恨，那么你就尽量不要只看利益嘛。孔子他不会说你不要，你完全不考虑利益啊，他说见利思义，看到利就要想到该不该得，而不是说学儒家之后都不要利益了，那不是儒家。利跟义并没有矛盾，你该得的就得，不该得的一介不取。所以跟别人来往不能全部考虑谁对谁有利啊这些。他一个学生问他怎么样改善跟别人的关系，孔子说什么？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就可以了，就是批判自己的过错，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对别人的过错该怎么办呢？尽量怎么样？忘记他，不要去记他。如果你跟别人一定要有所竞争的话呢？争什么呢？孔子里面，在《论语》里面倒是提到一段话：君子无所争，如果一定要争怎么办呢？比赛射箭吧。因为射箭这种竞争啊，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揖让而生，笑而饮，其争也君子。不要只看说一定要胜过别人，很多时候呢，你想尽办法胜过别人， 不见得是真正的成功啊。你得罪人了，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跟别人相处有各种方法，其中要把这种负面的因素呢都尽量去掉。对于一个人来说，孔子有一句话很值得参考，他自己说，我曾经听其言而信其行，结果他有个学生啊，叫做宰我，白天睡觉。白天睡觉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也找机会睡午觉啊。但以前不一样，以前的科技不发达，晚上就休息了。平常家庭他没有钱点很大的油灯或是蜡烛的，所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所以白天睡觉代表这个人呢、啊，他没有志气。所以孔子对宰我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然后他说，从前啊，我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开始要改变了，叫听其言而观其行。所以跟别人来往，这也是很好的建议，很合理的。别人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不能光听我们说的话好听就相信我们是好人。那么再接着还有一句话，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他不会因为一个人说话说得漂亮就认为他是一个好的人才，也不会因为这个人受很多人批评就认为他的话没道理，叫做实事求是。 孔子为官时在朝廷行动落落大方，谈吐恭敬谨慎，脱下官服和普通百姓相处也是入乡随俗，以尊重为前提和人相处。 在古代有一种乡饮酒礼，同乡的人呢、啊，他在固定的时候一起喝酒聚餐，里面就有一句话了，乡人饮酒，藏者出，师出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孔子跟同乡人一起喝酒，扶持拐杖的人先离开，孔子才离开。古代的礼仪规定60岁才可以扶杖而行。孔子在家乡大家都知道，他做过鲁国正部级的官员，51岁做到55岁，还不到60，所以他才会在同乡的人喝酒的时候呢，比他年长的人先离开，他才离开。另外一段呢，他对于老百姓的民俗信仰有什么态度，又有一句了，乡人挪朝服而立于坐街，同乡的人呢、啊，举行驱逐异鬼的仪式的时候呢，古代的老百姓事实上今天也有，像我们过年放鞭炮把年兽赶走这些，他举行驱逐异鬼的仪式，有一个小的游行，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向他们质疑。为什么站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呢？代表我是这家的主人，如果是客人的话呢，要进门走西边的台阶。古代北方的房子大多是坐北朝南，所以进门台阶有东边西边，站东边代表我是主人啊，对你们民俗的信仰表示尊重。最令人感动的是另外一句话，也就是有一次孔子从朝廷回家，家人向他报告说马厩失火烧了，孔子回家之后责问，有人受伤吗？叫做旧坟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就12个字。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如果你家里马厩失火，请问受伤的可能是谁啊？马车夫、工人、佣人。在古代社会讲究阶级的，阶级很低，人权没保障，人命也不值钱。但对孔子来说，只要是人都跟我一样，所以他只问有没有人受伤。相对的，马在古代非常贵重啊，但是再怎么贵重的马或其他财产不能跟人相提并论。所以这么短短的12个字可以充分证明孔子是人文主义者，绝不把别人只当工具来利用，同时要尊重别人是一个目的。这样一来，人与人互相都是目的，这就是康德所谓的目的王国。 孔子周游列国，遇到难关，饥寒交迫之时，学生子路埋怨道，君子怎么会走投无路呢？孔子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遭遇外部环境的变化，面对困难，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把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再看，那你处事有什么重要的原则呢？有的，在《论语》里面有一章孔子说得很清楚，他说富贵啊， 每个人都要，贫贱每个人都不要。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你如果不用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那宁可不要。但是贫与贱不一样啊，一方面这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很奇怪。富贵如果手段不正当我不要，贫贱如果手段不正当我不推辞，这什么意思呢？比如我有这个能力，本来应该做这个事，因为别人啊阻挡我，害我变得贫贱。举例的话可以举到柳下惠，柳下惠也是当时一位非常贤明的人才，但是别人就不给他好的关注，等于是我这个人才啊不应该过这个贫贱的生活，但是现在碰上了怎么样呢？我不推辞。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啊，对于富贵手段不好我不要，对于贫贱我不推辞。这里面就提醒我们，贫贱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有时候正好是修养的机会啊。而一个人贫穷的时候，他所能依靠的是自己的人格，只有这个，所以他必须修炼。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啊走投无路了，子路就不太高兴。子路比孔子只小9岁，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同一辈的了。他不高兴，他说君子怎么会走投无路呢？孔子说什么？君子固穷，小人穷是滥矣。君子在走投无路穷困的时候坚持原则，小人呢就胡作非为。孔子也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很冷很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树柏树最后凋零。所以这就是儒家的思想，跟世界上伟大的圣哲基本的观念都是一样的。我们绝不是说贫穷比较好，而是说当你碰上了，你正好趁机会修炼自己。说到做人处事呢，孔子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我跟别人来往这8个字很有用啊，我不喜欢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不要这么对别人，这是互相尊重的意思。在古代的其他的民族的经典里面都看到类似的话，因为这种话其实任何一个环境里面稍微聪明人都会发现，我如果自己不愿意碰到的事加在别人身上，别人也不高兴啊，所以他们都有类似的观念。但是因为你讲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就把它称作淫欲，金淫的淫代表它是第二种，不要做那些事。什么叫金律呢？黄金的金，那就是第一种，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有些人说你看孔子说到淫律，哎，耶稣说你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这么对别人，耶稣说的金律。其实不然，孔子也说类似的话。孔子说什么呢？他说仁者，行仁的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不是完全正面吗？我想要站稳就要帮助别人也站稳，我想要走得通要帮助别人也走得通，这不是金律吗？所以孔子的思想金律银律啊，你所能想到的他都可以找得到，并不是我们故意找材料去说孔子伟大，而是他本来就伟大，我们不应该忽略他。好，那么我们看到孔子啊，他在处事方面的态度一路下来就很清楚，在《论语》里面有几句话意思很接近，我们在《论语》的第一章就看到了，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了解我但是我不生气，这不是君子的作风吗？后面就谈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能力不够，不担心自己没有什么官位，只担心自己呢有没有那个条件，都是自我反省自我反省，这是儒家基本的特色。那么孔子的学生呢曾参，他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都是类似的态度，就是我活在世界上我做我该做的事，尽我的责任，然后我也一样努力追求各种成就。富贵是好事哦，富代表我能够有财产，我的事业大，照顾很多员工，贵代表地位高，在政治上有机会替百姓谋福利。如果我是真的有才干的人，凭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对社会是好事。但如果说没机会，